何往，只传明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柳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 大戏院，长安大 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京剧《状元梅》。在剧中，王蓉蓉扮演柴郡主，宋浩宇扮演。Thank you. 是小又闹皇兄挂心， 兄妹之情哪有不担心之理。我心郁闷 啊，我西从何来呢？ 何人之功？ 你问这做什么？ 我是受人之托，忠。我是不得不问， 你问的是什么？ 同台救驾，何人之功？ 来，把桥三关的扬 扬什么？ 扬言托问呐， 就与美的还有何人呐、 啊？并无别人， 并无。望就将愚昧的终身学配那府丁坤， 这才是 怎么连我也骂在其内了啊？ 不要在此虚情假意、啊、快快 把我扯了进来， 这还不算，还将一位状元公也拉在其内了。愚昧的终身大事， 好就义皇兄， 待我宣他进宫，有些不服。哎，愚昧，你这一骂呀，倒给我出了气了。 不要多讲了， 愚昧呀。臣我怎敢直言来顶撞？我居然是你虎背的官吗？ 坐， 谢坐。启禀君之，状元妹之事乃是万岁所知。 招赘的 是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叫伏丁魁。 人意。 王儿有所不知，今日一早朝，国王传下口谕，民心可重。 养老领功之子，名叫杨延昭。 哇！ 往下讲啊。 哎，我都忘了，还是你说吧。 哎呀，皇家之事，微臣不敢多。待等平民抚养儿家之后，君主可想同台救驾之事，当殿奏来。为 圣，你苏南天法部哪里不相亲？ 八贤王，叶金元扮演杨彦昭，韩聚明扮演傅丁奎，赵海龙扮演傅龙。 皇儿，你认差了吧？ 朕请九儿的是杨彦昭，而在宫中 丁奎金瓜锤乃是他的兵刃呐、啊！ 我晓得他叫傅丁奎，不叫你们都闹糊涂了。两同台救驾之事，当庭奏来。 容啊奏。文。 我再来问你，那时的相貌如何？ 这个 大哥 得了吧你！ 我是前来招赘，又不。愿公所奏甚是有礼，请书王审裁。 好，杨银昭，你将从台就。 嘿嘿，王儿的婚事去了一大半了。 都是。 太君都是微臣我救回来的，一句奉臣的好话来呀周旋。在阵前把威风显，我怕他一人力气不足杀破盘，因此上我单人 你只会拿书王天儿满是娘太苦太儿是我不明 就好当了，抚养儿家庭的。

王之流水之此岸的倒影岸海他船进火前怎知道为沉默困沙漠是无事也无干万里我难把事待我难的把 刚才是张学金演唱的《苏武牧羊》，最后请